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，我们都太骄傲，话说的太早。不好， 说到张韶涵的歌曲，似乎感受不到任何一种悲伤的情绪，体会最多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。出道至今，张韶涵登上过事业高峰，也曾经跌落过人生谷底。出道15年，那些属于音乐的张韶涵和属于张韶涵的音乐都已经不再年轻。很多人都知道张韶涵有一首歌叫做《隐形的翅膀》，但又不知道在12年的时候，张韶涵带着弟弟妹妹自立门户之后，又发行了一首《有形的翅膀》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有形的翅膀》。 一个孤单的晚上，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，学着更坚强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接下来这位歌手同样是让人感慨。在9月24号晚上的节目当中，哎呀，我打翻了调色板的真实身份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就是周传雄。这位实力唱将曾用小刚的艺名在乐坛画下浓厚一笔，代表作有《寂寞沙洲冷》《记事本》《男人海洋》等等歌曲，至今被多人翻唱。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周传雄带来的这首《全世界谁倾听你》。 成长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琴声的我都活过，今晚千载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，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，一盏灯一座成长，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前生不增加你负荷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前生的我都活过，紧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，全世界谁倾听你？一朵一朵，一首一首的曾经。 Hey, babe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? Wish you a very happy birthday. Hey,

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，在这座城市的距离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，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，在这座城市的距离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小刚、周传雄《记事本》。 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，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的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见着我。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，哭的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强求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爱得痛了，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呢，他的蒙面身份叫做我是赞助商派来的，他就是已经接面的胡彦斌。先来听到这首歌《小半》。 低头呢喃，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，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。是人慵懒尽欢，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，没答案怎么办，看不惯自我轻慢，从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天真的一个个慢慢安淡，从容着任性的肆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换作情怀，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，不应该舍弃的死心了放手的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无限，灯火阑珊，我的心借了你的光，生命是暗，笑自己心去贪泛滥，心平淡，自操真习惯，多敏感又难缠。是人慵懒尽欢，世界风干和你我再无关，你答案怎么办，看不惯自我轻慢，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，纵容着任性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